是暴雨伞，不是感情遗产。那烟消云散，是天际现象，不像浪漫。 确实是还是蛮嗨的，这也是延续了我们在昨天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面的一个音乐元素，就是来听华语嗨歌。这首歌呢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开门见山》，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惠妹2009年所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当中，还获得了2010年第21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林夕以成语“开门见山”来比喻人生境界，看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太多的联想。人生其实很简单，动感的旋律加上林夕充满禅意的歌词，你是否也学会开门见山了呢？对于爱情，在我看来，就像张惠妹所唱的那首歌《开门见山》一样，为仇强赴死是没有必要的，在年少轻狂时所爱的那是真爱，但随着生活的压力而来再谈的爱情，有的时候就像美人的容颜，历久而衰。真爱在这个世界里很难恒久，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弥足而珍贵。继续用这样的音乐来陪伴各位，有请到潘玮柏、王者之声以及吉克隽逸，我是女王。今天的音乐你是否还喜欢呢？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锁定音乐导航，我是小辉。 想起划破片刻宁静，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我是属于懦弱个性，这是我的王国驾照 I am the king yo， 成千上万万种旋律，千万不能有千万。空中眼中同时出现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就让全身血液细胞跳动 Let's ride a taka， 此时世外 drop a beat right here we get it tonight to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天空的戏剧却在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王者之心就是趁现在 Let's get hot tonightMake it hot tonight, so move, baby, dance, baby 点燃皇家的血脉 yeah， 听着那喇叭响起，巴巴拉巴拉那响起 晚注定掀起革命。 当高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金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 So let go， 秀自信，别说不用做。等我开口，最近的沉说，只能狂欢，没错是为我。Always on the move， 传说。 You wanna get high， 悬空的心拒绝在等待。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望着是心就是真现在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听到的是孙燕姿《没时间》。在中国流行乐坛的众多的女歌手，她的歌大多数人都听过，她的音色呢大多数都很喜欢，她的演唱会大多数人呢都很愿意去掏腰包来看看哈。孙燕姿呢出道将近有十多年了，出道就很红，从无低谷，从无封杀，从无绯闻，也没有乱七八糟那些炒作，自由率性，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她专辑依然是属于那种大卖型的，他的粉丝呢依然是钟爱他，这一切都堪称是娱乐圈的传奇，也是他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成功的人士之一了。同样看看时间，今天的三十分钟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我们继续来把接下来的作品分享给各位，邵文杰以及蔡依林，明天见。 找不到自己，说你永远找不到自信。哦哦哦，下一秒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你害怕选择。你要说你想坚强勇敢做自己，你想抛弃一切去奔跑。哦哦哦，管他那什么老妈什么老板，谁都别来烦。你快来跟我一起唱，跟我一起跑，拥抱属于你的世界。你快看你有多美丽，你有多快乐，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快跟我 Olay 哦，一起 Olay 哦，你要的生活就是 Olay 哦，一起 Olay 哦， Olay Olay 哦，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别烦了，他们那些废话别想了，过来和我一起唱这歌。其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都别来烦。你说你想抛弃一切烦恼找自由，可你每天总是躲在被窝里梦游。要我说就不如趁着年轻去奔跑，快跟着我的音乐甩掉所有烦恼。你快来跟我一起唱，跟我一起跑，拥抱属于你的世界。你快看你有多美丽，你有多快乐，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快跟我 Olay 哦，一起 Olay 哦，你要的生活就是 Olay 哦，一起 Olay 哦， Olay Olay 哦，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属于我们的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我们 说